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点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 看看大姐给挖你。哎，听说没有？ 你呀、啊，就是典型的陈闲话。 对，小花，我觉得你每天见着我们俩头一句话就是：哎，听说没有？ 小张啊，戒掉哈尔滨。 就这么一南一北，他愣不得感冒。 小张不是佛山了吗？都要哈尔滨了。 佛山那儿也就去两天，赶上了什么事儿就赶上。 不是上那振兴领咱去了？ 现在现实多了。 知道那些呀、啊、都是骗人的了， 不是，就是说知道这个 能力不大， 你一己之力呀、啊、可能完成不了那么大的宏伟之愿， 逮、哎、不上， 这不跑大兴安岭去了吗？ 这回是看亲戚去了哈尔滨、哦、结果呢他们家亲戚的这个房子呀出事了，他们家 他就是一灾星。 本来呢这个亲戚啊要结婚，为什么说去呢？就是因为要结婚了嘛。可是呢结婚之前自己家的婚房莫名其妙的被人给砸了。 哎呦，那这是刑事案件正规的管辖，他刚在岭南学这些武术都用上， 这个婚纱照呢也给扔了，家具也没了，墙也给敲了， 这武术是用不上， 只能拿起法律的武器了。 但这个调查呀，后来他发现啊，装修公司这工人装修的时候找错房间了，把小张他们家亲戚老张那房， 他爸爸的房给盗了。 老张这时候才结婚呢。 不是这么叫，不一定年纪大，就是气质风范，有那么个老劲儿。 好家伙， 他就这么叫张哥老张，给他们家敲了。 这个小花不这么说不好啊？ 怎么呢？ 什么叫给他们家敲的？ 确实 猪才叫敲的呢。 不是把他们房给敲了？ 你把房带出来呀、啊？ 敲掉了。 这个首先说，这装修公司也太不负责任，太不认真了， 也不看门牌号码， 叮当五四一通乱 敲。 对。 这事儿也不是没发生过，我记得那是多少年前的一个春晚上面不是说过吗？黄大锤把人家给锤了、 啊、那不是艺术加工吗？这还是生活， 而且那是有 来源于生活， 那是有本家领着进去的，他进去之他新房那个房号到了，他这才走错屋子了。 这个呢是因为确实找错房间了，系了马号，比如说11号看成88号， 不但不认字，他连画都不认识。 不是、哦、 他呀把81号看成 B1 了。 有可能。 什么叫有可能？ 老张住地下室啊？ 对 ，B 座的嘛，也可能是一层。咱们就别给他胡解释了。特别可恨的是，把人婚纱照给扔了，多可气啊！一般人都不会干这事儿吧？ 对，不过最起码不会扔了。 你完全可以把这家敲了，婚纱照还留在原地嘛？哪怕下一家进来以后，由人家家 下一家 来摘这个婚纱照。 那最后怎么解决这事儿？给人家毁成这样了？ 那小张不是去了吗？拿起法律的武器进行自卫反击。 把宪法套出来了， 机枪一顿扫射，炸弹挂满了飞机， 嘟嘟嘟，呱呱呱， 你们俩呀， 跟他讲理， 少听点李文华的相声吧啊。那人家说的是绿化的时候拿起法律武器， 我要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反击，机枪一通扫射，炸弹挂满了飞机，咣咣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那这个拆错了也得拿起法律武器啊， 是那得跟他交涉呀。 通报啊，后来呢，中央公司说，哟，咱们怎么着，我们就给您那房子恢复原状，您以前别人说装多难看，我们都给您恢复原状，行吗？那我那婚纱照怎么办？ 婚纱照给您再照一个。 对。 那这个，要不我们给您出钱 捡回来， 您重新印一份，贴窗贴墙 窗户上，连窗户都不给镶，拿婚纱照当窗户似的， 当窗花 墙上墙。就是小张回来以后跟我一讲呢，我脑海里立马浮现出了一个天津人。 为什么是天津人？ 他就是那样，干嘛呢干嘛呢。 你说这是老张， 这真是东风吹战鼓擂，装修就找黄大锤。你们肯定会问了，这装修师傅为什么老会弄错了呢？ 作为装修师傅开房门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还有什么呢，就是现在呀，有些中介公司图省事儿，一般呢就是或者说交接的时候大家都图省事儿，把钥匙啊有时候藏在这个门店底下。正好呢这个粗心的装修队 到了一张，哎，有钥匙 有钥匙有钥匙， 开门开开了，嘿，砸， 开门就砸。哎呀，我觉着就是这种。 所以小柱，我真的提醒你，你以后不能老把这个钥匙啊早点老放那个 地垫底下，是吧？我弄一碗豆腐脑搁地垫底下了。 对，然后你给大家变魔术，叫平地抠豆腐脑。 你再把你的舌头系上。 小的时候就这样，我好几次翻你们家地垫都发现钥匙。 我以为发现豆腐脑了呢， 但是散落的豆腐脑。 哦，还有曾经翻出过一封信， 水费单子，电费单子， 可好玩了那个地垫，一翻准有。 还得跟大家讲，这边没毛病，这边没毛病，一翻您看走。 最好玩一次翻出来两个字没有， 那就说明你那天啊翻晚了，有人捷足先翻了。 过来了， 幸亏我躲得急啊，要不然我这个粮啊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娱乐七十二变， 严厉的领导不在办公室，大家是什么状态呢？请看现场，这已经上班了。 是我上班呢， 叫你的时候怎么就快睡了？ 没有啊， 精神点精神点。 是我都挺精神的。 然后你的这份文件我看了一下，我别怪我赊你啊。 啊，您说。 太粗心了。 您让我有个准备。 这里这是逗号吗？这是逗号吗？ 是逗号。 这句话应该是句号。这段为什么跟上段没有打开分隔呢？行呢？行距呢？这儿呢？反思写的是什么呀？ 什么呀？ 反思是联想也不止检查一遍是吗？ 不是，您看明白不就行了？ 什么意思？什么叫看明白就行？是怎么说话呢？ 不好好说话呢？ 还好好说话呢？这是要给我看的呀？ 啊 你给我交代呢？ 这不是先给您看？ 咱们说了多少次？客户大于天，你在这里挣着这个咱们公司这么高的工资，你就这样来要求自己吗？啊！ 一股子一股子的。 天气热。 我说您这么暴躁，不是跟我，是跟空调是吧？ 咱们的空调也坏了。 啊，不是跟我，跟空调生气。 因为身体状况带来的不适，那就应该降低标准吗？ 我还真有不适，您说我还真说着我的不适了。 改去改去改去改去。 是我的不适，不是不是。 汤姆叫过来。 哎，汤姆，汤姆。叫你呢这儿。 哎，对，您找我 怎么没吃药吗？今天 吃了。 你大呼小叫干嘛呢？ 您找我有事儿。那我没事我就回去办公去了。 哪儿去啊？ 那您找我有事儿。 我给你推荐的那几本书你看见没有？好多细节决定一切，谁动了我的油饼，大数字麻溜的去做事儿，这些书你都看没看呀？怎么到你这儿事情老是一拖再拖呀？ 不是这个，您听我跟您解释。 不要辩解，解释就是掩饰。 不是，这问题这有好多客观原因啊造成的。这我 老强调客观。 不是 主观呢？ 主 我主观是 啊 有啊，但是问题是这 昨天我就说昨天，这么多同事都在加班，你却早早夹着包就走了，好意思吗？ 我不是夹着包走的，我是夹着班走的。 你加什么班了？ 就是出去不得跟客户见面，不得说得商量得探讨，不得就是互相，咱们不都得利益最大化，让大家都能满意，达到双赢。 大家都在出方案，熬夜熬到很晚，我都是10点钟才从办公室走的，你在我眼皮子底下就溜走了，你以为我没有看见呀？ 没有，我走的时候没打您这屋穿过去。 但是你确实落到我眼皮子底下了。 我不是苍蝇，您看您 老有解释，老有解释。而且你上班的时候老是不专心，跟前台女同事逗逗咳嗽，跟旁边的这个女同桌呀俩人开开玩笑。 不是，这前台那女孩她是咽炎，我不是逗她，这老咳嗽。 就这么多发展的空间给你们留着，你们怎么就不能自己抓紧一点呢？啊，得对自己有标准有要求啊，你就算不以其他人，你可以以我为榜样啊。你看我每天工作多长时间啊？你看我是怎么跟领导去做汇报的？你看我对项目是怎么样的步步为营啊？如何跟进？你呢？一会儿是挠痒痒，一会儿又听音乐吧，一会儿又玩游戏吧，一会儿又聊天吧。你是来玩儿，你是来工作的？啊？占着公司的网，占着公司的电脑，坐着公司的转椅。 我拿公司当游乐园了。 你看我今天对你很凶，但是我对你非常的关心才会这样。 您消气儿，我现在该干嘛干嘛去，赶紧今天下班之前把您布置任务都顺利完成。 我呀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加班知道吧？ 对， 而是说呢，有的时候对工作得有个严格的要求，都为公司着想，公司才为你们着想啊。 我其实不早走。对，那您先忙着，我告退。 你们这几个人干嘛呢？在站着啊？ 啊，没有，我们 聊天呢。 没，我们就听说什么呢啊？ 不要在咱们公司里起这种不良的这个作用啊！ 哦，是 几个人叽叽咕咕，乐乐。 这空调不良，空调不良。 你乐没乐？ 没有。哎，老妹， 我瞅你乐的欢，刚才。 我这是痒痒。 哎，好，今天咱们先说一下项目的分配啊。嗯。这样。然后呢，这样啊，咱们15分钟以后再开第二个会议。 啊，这么快还有一会？ 你怎么想呢？ 我还没说，我这这么想。 你说他是这么想的吗？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 他认为你是这么想的吗？ 不是，我确实不这么想。 你们俩共同这么想吗？ 没敢这么想。 你看看你，畜上的那个样子， 你瞧你那个胆小那个样子， 哎， 多可怕的领导！你看天天哇啦哇啦哇啦，你不知道，你在那逗猫都这样。 哎呀，猫跟他也是受不了的。 这领导谁受得了？ 哎，老板，我觉得现在压力给的还是不够，咱们的员工还是没有拿出他们的潜力呀、啊，老板，你再加点压力。 这个女性是不是内分泌失调，一个人带身太长了，她要求加压力。你说哪儿巧？ 好，老板找我开会啊！行，我马上到，我玩呢。总部，好，总部。 他可走了， 到 啊！ 我看真走没有？ 哦。别到时候像上回日子杀个回马枪。 哎， 在电梯 还使计策啊？ 放心，走了。 电梯不来，他 啊，真走了。 哇，哎呦我天呀，累死我了！ 哎呀， 肩头这个沉哦，这个脖子 你说咱们多长时间没放松过了？这样状态多好，有利于咱们工作的关系的保持。 太开心了，他在的时候我连大声都不敢说话。 哎呦，我连大声都不敢哼哼。 我也不敢乐， 我都不敢出气。 我那么爱乐的一人，我不敢乐。 我这么爱出气人，我都不出气。 你干嘛呢？憋着呢， 不敢大声出气。 行啦。 哎呦，我以为你特享受呢。 面带笑容，喜笑颜开，八步 都是装的呀。 发自肺腑，你好演员。 多谢谢你说他这个什么人呢？谁受了的？我跟你说，我早就提出抗议了。嘿， 哎呀， 我不想干了。 空调是坏了没有啊？这屋这么热， 估计就是他没给开。 我给你调两度。三环保咱们也得凉快凉快呀，是吧？ 他是哪儿环保省钱，谁不省他们家钱。 哎，放音乐。 人家说了，空调到25度都可以，他给咱空调屋里定28度。 哎呦，比外边还热呢，是外边才27度。 放音乐，好好放松一下。 对， 哎，真的点一个冰激凌，咱仨一人一个，好不好？ 吓我一跳，我以为咱仨一人一口呢。啊， 我可不跟你将就。 这个什么，该喝那个好茶叶就喝好茶叶。那个谁，杰森不爱喝那个什么吗？那个茉莉花茶 啊，这领导也管呀？ 不是也管， 没空儿。 他问题是你喝的茶叶比他那个茶叶香一点，品质比他好一点，他借题发挥这种卷你啊。 什么都能成为理由。 哎呀，我也可以穿一身漂亮衣服上班了。 把那嘴唇抹上。 真的，他得出去好几天的吧，总部。 把眼影也抹上，把睫毛也粘上。 不是，你说趁他注意赶紧换衣裳是吧？你戴好，天天不敢穿。 不是， 有一颗穿那样衣服的心。 什么哪样衣服？ 就漂亮的呀。 他一在了，他就觉得你不安心工作了，注意力都放在了什么打扮上面 了。你的衣服太漂亮，确实有点不安心工作了。 哎呀， 先别给客户打电话，让咱们静一静，谁也别着急打，行不行？ 真的是， 我先睡一会儿， 好好的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开个窗户。哎呦，太憋屈了。睡这么快啊？ 啊，他缺觉。 音乐开大点儿。 好。 我先。谁怎么 会？不是，别睡，杰森，咱们好好玩玩，打牌，要不然。 我怎么觉得咱们像仨孩子家长出门那种感觉？ 哎呦，我跟你说，他在的时候多久没有娱乐活动了？也没有任何的咱们自己的团建活动。 咱们娱乐活动是不是？谁呀、啊？ 没事， 去开门去，汤姆。 哟。 哎，下午再走了。哟。 啊。 这屋里怎么那么冷啊？ 啊，去，天凉了。 你们这 您一走变天了。 你们这个干戳着干嘛呢？干活呀、啊？ 干着呢，干着呢。 做表了吗？ 我们活着呢。 复印了吗？ 复。 你客户方案定好了吗？ 对。 你设计重新来了。 嗯。 那颜色那么难看，你过来搞设计的，这么难看颜色，你怎么交钱？ 我给您订票去。 不知道您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这么一个领导啊？对工作要求特别严格。样样工作都争先，做得不好一定被训话，不管在什么场合，工作没有做好一顿说辞砸下来，在这样的领导下工作压力当然是很大的了。但是遇到这样的领导你该怎么办呢？我们觉得 跑。 碰到这样的领导训你的时候，有一个好心态，承受被批评的心态。在工作中谁也不能够保证自己永远不会做错事情，那么做错事情就要接受一些批评，每个人为自己犯的错付出代价。有了这样的心态，你就不觉得那么委屈了。遇到这样的领导呢，需要的当然是继续努力工作，而不是一个劲儿的向别人倾诉你的苦。要想自己不被批评，还得把工作先做好了。只有这样，你才能扬眉吐气，让领导刮目相看。 如果您已经很努力，或者已经是很积极的配合的适应他了，但是状况呢没有得到什么改善，那么我就觉得您可以啊调离这工作岗位了。 在这样领导手下工作，要有强大的内心和工作能力才能扛得住。人在这儿的强压环境下呢，就需要自己给自己解压。 怎么解呢？ 就是强大的自己心理暗示，不然不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 怎么暗示呢？ 啊，跑步，哪能让自己出汗，达到健身的目的。 我想知道， 或者是给对方买车票，让对方出差。 你想怎么暗示自己呢？ 你是不错的，你是最棒的呀！好， 你应该这么想。这样的领导底下工作呢？确实是比较严苛，但是严师出高徒本身就是一种成长。 你怎么想？ 而且呢，遇到这样的领导呢，会不会是交流的方式不对呢？他跟你很严肃，你就玩笑。 我觉得这直接就开除了。 不是，我是说用玩笑的口气委婉的提一下，你领导处事方式是不是存在了一些强硬的程度，让你觉得不适，给领导一个有意的提醒呢？ 这种程度我不好拿捏。 那么请回到第三条，调离工作岗位。因为有的时候啊，如果这样的领导让你觉得承受不了的话，也不要硬扛，毕竟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王大磊啊，有一手机啊，用了3年了，觉着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就跟这个女朋友跟洋洋说：“洋洋，我想换一个新的。”洋洋说：“那这样。”要换咱就一步到位。王大磊这高兴啊，那一定给我换一最先进的吧。杨洋说了，给你换一个老人机。 这个小树啊带女朋友回家看父母，他女朋友走之后呢，他得征求意见呢，问他爸妈，你们觉得这姑娘怎么样？他爸考虑考虑，哎呀，这姑娘长得一般，还有点胖。哎，你怎么也喜欢这样？小树还没来及说话，就是听他妈说了，哎哎哎，你给我说清楚了，什么叫也喜欢这样的？小花上课的时候啊，逃课去车站接人。这时候上课已经开始10分钟了。哎呦，他担心老师点名啊，就发信息问同学：“老师点名了吗？”同学给他回：“放心，没点名， 小孩特高兴，紧接着又收到一条信息，不过老师让你上黑板做题呢。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陵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It's in a song for the broken hearted. A silent prayer for faith departed. And I ain't gonna be just a face in the crowd. You're gonna hear my voice when I shout it out loud. It's my

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是七十二 变。 外面还在下雨，这一天一天一成一场， 咱每天这个出门很为难，天天我这新凉鞋 很艰难，不为难啊。 我为难什么呢？新凉鞋不敢下水呀。 凉鞋又不是皮的， 对， 是皮的 皮凉鞋 啊。 我 舍 不得的 皮凉鞋，那是我爸爸年轻的时候穿的。现在 老皮凉鞋啊，那么大岁数的皮凉鞋呀、啊？ 不是，现在谁还穿皮凉鞋呀、 啊？ 那还不敢下水啊？ 我呀，新买的，花这么多钱，我说找个女朋友。 我还没听说买皮凉鞋能找着女朋友， 是这么回事？ 那小女朋友都想疯了。 他是啊，买了一双带下水的皮凉鞋。 哎呀，我说斥巨资买了一个名牌的。 斥巨资啊！我刚听出来， 吃橘子也找不着女朋友。 别捣乱，别捣乱。巨资，然后买一个皮凉鞋。 你干嘛咬牙说这话？ 我就为了给女朋友看看，小伙多帅呀、啊！ 哎呦，皮凉鞋的多寒碜，还帅。 没想到天天下大雨，我这皮凉鞋就没出过门。 这因为你不带他出去，你没有双绳溜溜皮凉鞋就好了。 又不是狗皮的。 我还没听说狗皮凉鞋呢。 狗皮都不都褥子吗？你脚冷啊？那穿什么凉鞋呀？ 他老说溜溜去溜溜，狗才出去溜呢。 你不也出去溜去了吗？ 溜你有正经没正经？ 他谁没正经的？ 对呀、啊，你买 你瞧咱们俩拿我这皮凉鞋这个打岔劲儿了。 不是打岔，你那皮凉鞋你看啊，那都多少年前的那个图案？ 你这叫复古，懂吗？ 照你这样要找那个女朋友，岁数也小不了了。 对呀、啊， 不爱理你们。你说我对面宿舍那些女神们他们在干嘛呢？ 等会儿女神们你都一宿舍一宿舍的看上了。 不是， 你给我留俩呀、啊、 对面楼他们那个美术系的有俩是我女神，还有化学系的有一个。 化学系你都看得上？ 瞧不起人化学系啊？ 我是没瞧有好的嘞。 看你 建筑系有一个好看的。 哦， 你挨个细挑俩、 反正好看的我都往心里去了。 那你应该看看心理系的。 你别太往心里去啊。 心理系确实有的不错啊，有的不错。 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 哎，何小美就很好嘛。 你都连名字都知道了，何小美。 以前去食堂还能碰见他们，这现在天天下大雨，天天下大雨，这外面你看这水都到哪儿了？这老八个矮点儿，到大腿根儿都快。 个儿矮到大腿根儿，那个儿高的呢？ 小脖子。 这得多大脚啊！ 开玩笑，开玩笑，哪那么大雨，都到咱们科技盖这儿了。哎，你那女生也不出来玩了，提前穿着那小裙子出来满地儿跑， 满地儿跑。 哎呀，那是刚学走路。 你喜欢多大岁数的姑娘？ 你就已经现在享受孤独了，决定孤独了。哼， 不是，那你也不能跟你似的单身久了，有人跟你问个道，你都觉得人家要追你吧？ 那也不像你似的单身久了，嘴上喊着求对象啊求对象，其实心里都是拒绝的。他也是单身久了吧，耳机不离身了，已经 这都不挨着。 怎么不挨着呀？就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了。 你看你单身久了吧，表面上没感觉，实际内心里边呢 有感觉， 没感觉。 有那功夫你穿着皮凉鞋学校里边转悠转悠去，没准就能烫上一个俩的。 水够啊一个俩。你呀单身久了我跟你说呀，没有了想，有了就烦。你也是不会跟异性相处，不跟我不一样。 你也不行，你根本就情侣之间怎么协调怎么增进感情你也是不懂了，你就满脑子皮凉鞋了。 那咱说半天哪有老四，老四厉害啊。老四就是把工作啊学习永远当成第一位，是不是老四？ 老四不爱说话。我跟你说，你是确实单身久了，你已经不会追姑娘了，所以买皮凉鞋扔杆能追上姑娘。 对啊，你已经有点单身低完了。 我跟你说，你们俩呀根本就是单身久了不知道女生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 反正不喜欢穿皮凉鞋、 哎、你怎么知道的？你看没看人女生经常关注的那些微博潮流男生最爱的单品， 天天晒皮凉鞋呀、啊、 皮凉鞋皮眼镜盒。 皮眼镜 盒，你这单身久了连人话都听不出来了。还乐，单身久了 你也乐了。 我没乐。 这么大雨，我说你们谁去买饭啊？ 这么大雨还吃什么饭呢？ 光喝水啊， 泡面就完了。 天天吃泡面不行，更何况你想没想过，咱们大老爷们吃吃泡面啊，凑合凑合完了。人家那些女神们，若他们啊，他们天天吃泡面，这可怎么行啊？ 怎么不行啊？哎，你这话说哪儿不行？ 没有营养啊。没有营养气色就不好，气色不好那不就相当于一朵花都蔫了吗？想想我就心痛。 你别想不就完了吗？ 其实啊这样行不行，咱们把这心动变成行动。女同学没饭吃，咱们能不能行动起来给他们送送饭，用这种很好的方式接触一下女孩，尤其是你、 嗯、 啊，你也展示出你的这个英姿飒爽这劲儿，人家看见这皮凉鞋要端着饭， 哎，让他们看见我不在乎这些钱财，不在乎名牌，不在乎皮凉鞋，我只在乎的是 女同学。 皮凉鞋跟女同学、 啊、为什么青春永远是这么的青涩呢？ 这就是单身久了 致青春、 啊、你先治治你那脑子吧。 我看还是这么着，咱们先给咱们班的女生送饭吧， 从身边下手 啊。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那你们俩说你们喜欢那个陈墨海、刘进南？ 你编这俩名字不容易吧？ 陈墨海、刘进南， 听着像天地会。 凉鞋恰好是我个人的一个象征，就是一传都怎么说呢？有皮凉鞋的那个男生太好了，长得帅又温柔，是个大暖暖。 大暖暖， 对，狗皮凉鞋没法不暖暖。 你说清楚。大暖暖，超级大。 你行了，别说了。 哎，咱们是不是换一宿舍跟学校说说？ 来来来，落着落着这几盒，这几盒啊，别塌了，别塌了啊！ 你买的馅儿别塌了。 不是啊，这不是盒饭吗？一个压一个吗？ 就瘪了。 咱们呀，抬稳了，因为你一倾斜呢，就掉水里，到时候不好捞。 掉水里别掉了，还捞呢？捞饭捞饭就这么来的吧？ 多简单呀、啊！你弄一个盆，把那饭搁在那盆里边，在水上飘着，咱一推就走了。 三二一，走！ 你这号喊不齐。 到了，到了，女生宿舍门口。 站住！ 大妈， 不让进。 我们是给女生送饭的。 送什么也不行。 大妈，您想想，外边这么大雨，积水又这么深，女生下来多不方便。我们也为了温暖同学嘛。 温暖东西了，行，把饭留下，你们回去就行了。 哎，不是，见一面，见一面。 什么叫见一面？ 喊一声也行，喊一声。 那你喊吧。 下来吧。 喊谁呀、啊？ 我们系的女生下来呀。 你什么系呀、啊？ 我的内心系，你也看出来了。全校淹水，多处水深过膝。为了方便同学，学校准备了近万份的盒饭，不少班级啊都是男生去领，冒着雨给送到女生宿舍楼下。看到男生们还没吃饭就先上来送饭，女生说啊，感动的都快哭了，这真是最好吃的蛋炒饭。 一艘皮划艇行驶在了学校宿舍和食堂之间，艇上的两位食堂工作人员，一个打着伞，一个用手护着饭，没人划船。 谁说的？我们在后边推着呢。 男生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进女生宿舍了，内心也是非常开心，都穿着皮凉鞋，戴着薄帽子。不过有这么一位同学呢，他倒是没给女同学送饭去，他干嘛呢？ 淡定地蹲在椅子上复习备考。 这也不知道哪个系的。 这位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是一位学霸，早上起来就开始复习机械原理了，宿舍已经开始进水了，椅子也都淹了。这位呢，开始是坐椅子上，后来蹲椅子上，现在干脆站椅子上，就是在那儿复习呀。这真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以作舟。这椅就是椅子的椅。这位同学， 啊， 单身吗？ 哦， 是不想通过考试？ 对。 然后 出国找女朋友。 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乐呵事儿、好玩的事儿， 大爷大妈爱跳舞，年轻的人们爱怀旧， 都市人乡下去种田，胡同里有了咖啡店， 市井生活的创意、时尚、新活力。 前方到站是快乐大街，有去往快乐大街876号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 小梁也，再忙也得给自己个儿留点时间。 小底、英明、王大磊与您不见不散。在今天酒吧里，阿姨，我看刚才去超市了，买了一堆的东西，说、 啊、真说我妈 啊，就是都为你 买一堆东西，都为你， 都为我， 不是为，不是那个，就是为了你才买那堆东西。 哦，我知道，我碰见了，我在超市门口碰见你妈，你妈说了，嗨，你可不知道，你们也得注意点，我们家大磊啊，天天晚上睡觉时候喂蚊子。 买了一堆的香啊、鹿啊，又什么祭啊、物啊， 干嘛要祭奠我是怎么的？这些都有听人家上坟用的。 说我就不怕死不了。 我妈把我要死。 哎，不是，你误会了，你们家闹蚊子灾是吧？ 蚊子灾我都没听说， 反正是有点蚊子。 你们全家总动员。 你作为这个喂蚊子的那个 主 饲料， 你是吸引蚊子过来。 对， 我们家拿我吸引蚊子。 你看，你躺在床上，你爸爸、你妈、你爷爷、你奶奶， 就电蚊拍，一手拿俩，哎，不是一手一个， 一手拿俩， 一手一个拿着。哎，媳妇，你看又怎么着？一家子打网球去？什么网球啊？你电蚊子呢？ 但是我要提醒你啊，就是你妈要买这些东西，我没意见，但看我上面的标签啊，一定要有三证，因为现在呢，有些东西不规范。他不但说蚊子死不了， 人能死， 这人还晕了，你知道？蚊子活得好好的，你像这个电蚊香片，你妈最爱用这个蚊香片，省事儿啊。人几位该怎么睡怎么睡，一点不往心里去。为什么呢？有这个电蚊香，但是得提醒他，电蚊香使用不要超过8个小时，一插3个月，你就吸入了不少这种有害的东西。它虽然毒性低，还是能毒着人 呢。还有呢，就比如说，要勤通风。这通风啊，也得是这个，别说窗户大敞摇开的，蚊子呀就喜欢二氧化碳，人呼出的二氧化碳越多，越吸引蚊子。 那下回我们家可以说不用我再吸引蚊子，弄一烟儿机就解决了。 这个蚊子这个东西啊，适应能力特别的强， 对， 一代一代的翻新，能适应好多种环境。你发现没有？以前能管用的花露水啊，什么什么风油精，那现在不一定管用了，是吧？ 嗯， 这蚊子它都能克服掉。暗夜对蚊虫的吸引是实在太有诱惑性了，蚊虫啊吸了你啊就不行，离不开你， 就跟你吃蛋糕一样。 我长一身大烟是吧？ 哎呦，蚊子，哎呀，没地儿，盯回王大磊去，神情气爽的。蚊子要是不盯你啊，鼻涕眼泪哈喇子，对， 流眼泪， 抽搐， 说梦话， 蚊无伦次， 蚊子都说梦话了， 出幻觉， 对，完蚊子就不好好活着。 他就是解决了我的没蚊子呗。 现在有种新科技啊，不是靠化学的制剂来灭蚊，因为发现蚊子对这种东西的适应能力、免疫力、什么提高能力都挺强的。现在用什么你知道吗？你就想象不到，说着吓死你，蚁蚊灭蚊。 我就知道蚁蚊会有。 蚁蚊灭蚊呐，顾名思义，你给我解释呀。 这用解释吗？就是用文章把蚊子给弄死。 哦，我们用檄文向蚊子挑战。 不是啦。是以蚊子来灭蚊子。 哦，那是什么蚊子灭什么蚊子呢？ 哎，这事儿说来话长啊，弄蚊子这事儿全世界都联合起来了，特别是什么南亚、东南亚这些国家啊，他们那蚊子多，气得纷纷的。这个项目的技术就有望在泰国、斯里兰卡等国家进行推广试点，对试点他们也是非常的配合啊。那么这种控制呢，是由中山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热带虫病酶控制联合研究中心一块儿来搞的公益性的国际合作项目。哎，重点是什么呢？养蚊子。 养蚊子， 对， 哎呦， 成批成批大笼子里边养蚊子， 养蚊子， 咬完之后从实验室实验区给轰出去， 对，无比例的放， 对， 野外蚊子一个，我们放五个， 哎呦，他们怎么越来越多了吗？ 以蚊治蚊呢？ 哦，抢饭吃啊！ 以前你们家才一个，现在来五个， 哎呦，现在这五个顶过去那一个， 不是，总共就六个了。 哟，他那还没克走啊？伙食好，你像又有花盆儿，又有死鱼儿， 关键有我的汗。 这个可以叫做蚊子工厂，两三年内大规模的应用，造福人类。 我怎么没听说造福了呀？我怎么觉得是祸害？ 蚊子工厂去年一周生产100万只雄蚊，今年一周可能提高到500万只了。 哇，都是雄蚊， 其实 母蚊呢？ 重点是什么？科技，你们要一定脑袋上面啊得有科技这俩字。 王大连脑袋上没有科，有一技我知道。 科技这个东西非常神奇，你知道吗？ 嗯嗯， 这是可以通过基因改造和携带细菌的蚊子放出去， 哦， 协助降低他们那个坏蚊子。 就是尤其是脑袋上带着科技俩字的蚊子。 哎，这可以说是一种纹眉绝育手术啊。 纹眉，这还有美容的事儿呢。 不是，蚊子的媒介，绝育手术。 哦，对对对， 通过释放携带沃尔巴克试体的雄蚊和没有携带沃尔巴克试体的雌蚊交配，他们这个卵啊不能发育，这就降低他们种群的数量了，对不对？ 哦，就是让他们结婚，然后呢生不了孩子， 生不了，或者生完了以后吧， 缺胳膊短腿儿， 傻蚊子。 哎，我盯谁不是行啊？ 找不着准馅儿， 这还是给蚊子灌药了。 哟，在呢。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怎么了？ 英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中午准备睡午觉，窗外一个6、7岁的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在玩游戏，一个追着另外一个跑，追到以后再换另外一个追，一个中午都在不断的重复这个游戏，乐此不疲。王大磊被吵得不行，开窗对他们说，都已中午了，你们俩就这样追来追去，无聊不无聊？小男孩停下脚步看了王大磊一眼，怜悯地说，一点也不无聊，叔叔，你还没有女朋友吧？ 小花他爸呀在厨房做饭，突然发现没盐了，就拿了10块钱给小花，哎，小花你上超市看看有盐没有。过了一会儿小花回来了，手里抱着一瓶可乐还有一堆吃的，跟他爸说，爸，超市里有盐。 王大磊他爸那天感慨说，哎，养个儿子呀跟玩游戏一样，建个账号，起个名，然后开始升级升级，不停的砸钱砸钱砸钱，一年升一级，等以后等级升起来了吧，却被一个叫儿媳妇的给盗号了。李大红他妈说，嗨，养个女儿不也一样吗？就像种一盆稀世名花，小心翼翼小心翼翼，百般呵护，操碎了心，盼酸了眼，好不容易一朝开花艳惊四座，却被一个叫女婿的瘪犊子连盆给端走了。 不断娱乐72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世界。我不明白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爱我的爸爱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能明白吗，有些也反抗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嘟嘟嘟嘟嘟老鼠想哭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我白痴，你这会说你啊弟弟我就快要发扬颠簸，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会读书不厉害，读书也不一定就会输，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不在乎，我只想要你能清楚，我不明白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爱我的爸爱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们明白吗，不是要反抗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嘟嘟嘟嘟嘟老鼠